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Hello， 欢迎来到宝来来宝时间。今天关注宝来之宝。一，实惠宝，配置丰富自然是宝。全新一代宝来基础配置就让你感觉见到宝，自动启停、坡道辅助、自动驻车、 LED 大灯、 LED 尾灯、日间行车灯，另外还有德系车引以为傲的标配 ESP 等主动安全装备。二，安全之宝，前后驻车雷达、弯道辅助照明系统、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城市紧急制动系统、六安全气囊，从前期到后期全方位立体无死角保护车主安全。三，环保， TSI 发动机黄金搭档的七档手自一体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省油利器，配合发动机启停功能，以节约不必要的燃油浪费，加上 Eco 驾驶模式，省油效果如虎添翼，让你不知不觉中变成环保减排的小能手，还能省下钱包中的大把油钱。全新一代宝来，全身是宝。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喽。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今天有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在微信中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红包口令是全新一代宝来很多宝，全新一代宝来很多宝。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对了，亲，提示您，全新一代宝来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啊，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老车。 今天周五啊，我们来继续八卦一下车市的新闻。我们先从哪一条说起呢？ 先从一个这个差距有点大的说起。 你这个突然间这个回味无穷的那个停顿让人耐人寻味啊。差距大在哪儿了呢？ 这个从量级上来看，确实我没有想到会差这么多。 咱能不能不卖关子了，先把事儿跟人家说了呀。 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卖车最挣钱的是哪家，卖车最赔的是哪家。 要不这样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先抛个大话题给大家，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就是您觉得谁家卖车最赚钱，就是一家车的利润率啊，就是 就单车利润，卖一台车。 对，就是这个一辆车能卖挣多少钱。你们猜猜哪家一辆车挣的最多啊，然后大概是多少钱，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猜哪家都行啊。我们先抛出互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你可以跟我们互动，就是谁家卖车最挣钱，一辆大概挣多少啊。然后在这期间呢，你们可以互动期间，我们来先说说这个召回的事儿啊。 好嘞。 近期呢一共有110,000台的奔驰涉及召回。 对，最近好像召回的消息比较多，尤其以奔驰这个量级是比较大的。 没错，这奔驰都是也有国产，是也有进口。 进口偏多 啊。一共是106,594辆。 是的 啊。生产期间呢是从这个好多批次呢， 从13年一直到13年开始。 主要是13年 的12月末。对 啊，开始，然后 从13年的一月份一直到13年的12月末。 哦，那就都是13年到14年之间出的问题。 对， 来先跟大家说说都涉及到了哪些车型啊。涉及到了奔驰的 C 级、奔驰的 E 级还有奔驰的 R 级。 C 级呢就是那个轿车， E 级呢大家比较熟，也是那个轿车。那个 R 级是什么呢？ R 级就是奔驰的这个 高端商务 MPV。 你还非得加两个前缀，就 MPV 得了呗。 我就喜欢咋地， 那你让维亚诺怎么合计 ？V 级 V class 怎么合？ 那个是一个是国产的，然后呢一个是俩都是国产的。 谁？ 那个 V class 啊，福建奔驰啊，那维亚诺也是那个福建奔驰。 R 级就怎么就高端 ？R 级是进口的呀。 啊，就一个进口就高端豪华奢华了是吗？ 我给你多税啊。 哦，难怪你皮肤最近比较好，原来是睡得比较多。 对，睡得多啊、 好，那么这批奔驰的车型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来， 这批奔驰呢，主要还是气囊 啊， 就是因为主副驾驶的正面安全气囊配备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这个硝酸铵气体发生器。 哎，你还别说啊，就是因为正好说这个气囊召回的事儿，奔驰涉及了这是十万辆的车，对吧？ 对，将近十一万辆， 将近十一万辆。然后我前两天看一条新闻，是法拉利， 嗯哼， 法拉利也有一千多台召回，然后我仔细看，我说法拉利万年不召回车型怎么会召回呢？ 哎，你说到这个法拉利，我又突然想到比法拉利还高端的那个品牌 啊， 就是布加迪 啊， 它在北美也是召回了车型，然后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那篇文章， 哦、 我就在找，我说它召回，那它应该也有批次啊， 啊 也有数量啊， 啊，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最后在文章最后找到了北美地区就两台。 哦， 就是最新的那个布加迪的叫翼龙、哦、对吧？ 啊，凯龙吧？ 啊，不管它什么龙，就最新的那个。 Chiron 是吧？ 啊，对，就那个、 哦、 啊，它召回了两台。 它啥毛病？ 它是一个什么零部件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 反正这几家召回都跟气囊有关，然后奔驰呢、和法拉利是他们都搭载了高田公司生产的，可能会弹出这种破片飞出的这种安全气囊。然后那个 Chiron 啊，就是那个布加迪召回那两台，也是跟气囊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有好像是传感器还是什么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啊、这个，但是我想还说的是，召回和召回也不一样、 啊、 这个布加迪人家是负责所有的费用 哦、 啊、就是飞机来飞机回 哦，他们那个叫 Flight Doctor、 哎、 Flying Doctor 就是飞机医生， 就是就差不多就是飞行工程师， 哎，对的，飞行工程师， 您车就停在车库里， 哎， 其他事情我们来， 对， 千万不要让他耽误到你的生活， 是是是是。 如果万一说你要想这两天开这些车出去，没问题，车险我不掏，随便租， 应该是再提供一辆一模一样的代步车。 那你更别逗了，天！你光那天天我跟你说，飞机运这个 Chiron 就够呛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有这车的人也不差这一两天开这两台车。嗯、 是， 人家都上门说了，我们帮你处理，要不然你这发动机我们 大不了这两天雾霾嘛，上哪儿来躲两天了？ 嗨啊，好啊！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抛出了一个互动的话题，那么谁家卖车最赚钱？一辆大概卖多少？通过微信跟咱们互动，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就跟您盘点，也公布一下，看看究竟谁卖车最挣钱。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 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今天互动有点多啊，其实这还有喊红包，大家伙儿加油继续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开始公布了，就究竟谁家最挣钱。公布吧， 公布吧，你来说吧，我一会儿说那个最不赚钱的。 数据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谁家最赚钱的这家公司是戴姆勒公司。戴姆勒是谁家呢？戴姆勒就是 Mercedes 奔驰的这个大东家，就是怎么讲啊？乘用车叫梅赛德斯奔驰，然后戴姆勒旗下还有戴姆勒商用车，还有什么卡车乱七八糟。 戴姆勒是整个大集团，奔驰在其中 啊。 哎，这么说 啊，对， 哎， 戴姆勒呢是最挣钱的， 对， 平均呢奔驰一辆车挣3.5万元人民币。 没有说到具体车型，没有说到奔驰，人家就说在戴姆勒公司里面单车利润是3.55万。 啊，没错， 哎， 他们综合到所有车型，一台车挣3.5万块钱。 哎，还有个第二的，跟大家也说一下。 第二是我万万没想到，想也想不到的一个品牌。 嗯，怎么的呢？ 宝马啊，单车利润率达到了3.38万元。 你是觉得还应该有比它还应该更赚钱的品牌？ 那可见宝马的内饰做的粗糙还是有根源的，一切都省在了羊毛身上，是吧？ 还真是啊， 一切都省在了羊身上。 你这一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品牌比它要赚钱。 对啊，比如 这个奥迪是吧？ 大众品牌 啊，大众，但是大众呢也还凑合吧，排到了第五。但是它具体车型就是一辆车能有多赚钱呢？这个没有显示出来。排到三和四的是斯巴鲁和丰田。哇，斯巴鲁这么赚钱吗？ 斯巴鲁的赚钱我其实我能理解得了。首先斯巴鲁两件事，第一，他们的车辆的保有量不算高；第二，他们的配件很赚钱。 嗯 啊，不对，他们是卖一辆车。 不对呀，这个跟配件没关系啊，我这个是卖一辆车的利润啊，单车利润。 你知道吗？其实要说回来啊，我也能分析了大众为什么说卖车没挣钱，因为他们的平台的投资好像综合到这其最终下来啊，他们是要赔钱的。但是这个数据肯定也应该是刨除了所谓的前期投资和什么的。 其实斯巴鲁还有一个赚钱原因是它在北美市场，因为它我们都知道它在北美要比中国市场还要强，那个大嘛，在那边它是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你看去年就是2017年呢，它在北美市场销售了70万台，那么占总销量106万的就是66%。所以而且呢，他在美国那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什么道路交通局那种权威的评测机构呢，在10款最值得购买的四驱车当中呢，斯巴鲁就占了5款，就占了一半。所以说他在北美市场还真的是特别赚的，就是盆满钵满那种。 丰田让我排在了第4的位置，而且他的单车利润率照奔驰要差出去很多，因为他一台车才挣2万多块钱。然后大众呢和将近一台车应该是赚不到2万块钱， 17800。这也够可以的了，它量大呀，你想想这个中国市场就多少辆这一年大众。然后再就是你看他也重点提到了嘛，大众在销售份额居首位的就是中国市场，这是直接就达到了去年47亿欧元。 你要说这个按平均数来算的话，那我觉得中国市场应该是背他们整个大的这个。 那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大众在美国不挣钱， 那肯定。 大众在美国卖特别惨，大众在美国卖不上量，卖不上价。 确实，在那边他们还是不如中国这边好。 你知道人家在美国说什么吗？美国说我买一台大众的车维修保养花着奥迪的钱，买一台奥迪的钱维修保养花着奔驰的钱。然后那我为什么不买一辆奔驰呢？ 也是 那、是吗？所以就大众卖的不太好啊。就美国的事儿我们不提啊。来说咱们中国吧。 对，这个说到中国国内的话，一长串是吧、 单车最挣钱的是哪家企业？ 单车最挣钱的那一定是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但是既熟悉又陌生吧？ 啥嘞？ 宇通客车 啊？ 哎， 挣一台挣多少钱啊？ 单车的，你看啊，单车利润是46600。 嚯、 还可以啊！ 哎呀妈呀，咋这么高啊？怎么这么高？ 可以吧？ 怎么这么高？ 因为它是客车，你能 说白了，人多这种客车都是走采购的，是吗？ 基本上，其实要说到宇通的话，我们要是出去经常看那个坐就是大巴车， 嗯， 还有校车，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车辆的话，它确实是在国内整个来说还是比较有地位的。 这隐隐约约我嗅到了垄断的味道呢。 哎，差不多。 是， 但是呢，第二辆排名第二的企业就是马上就回到了这种我们乘用车企业了。 哦， 就是比亚迪。 我的天哪，哎，为什么呢？ 它的单车利润达到了1.15万。 看来比亚迪的电池还是给他们省下了很多的这个单车利润啊。 是是是。然后再往下排，分别有像这个庆铃汽车。 这个，你就说乘用车吧，客车咱就不要说。 像华晨， 哦哟， 哎，这个吉利排到第6， 哦， 广汽第9，众泰第10，嗯，上汽集团，我说的都是集团啊，这第11，长城汽车第12， 嗯， 东风集团第13，长安、江铃、北京汽车，也就是北京汽车，还有一汽轿车分列13到17位， 嗯， 但是呢，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这个咱们刚才跟大家互动的那个了吧？就是有个虎头，我们就来一个 蛇尾， 最赚钱的那个，我们该说一个最不赚钱的那个。 我还看到了不赔钱的呢。 对对啊，就有赚就有赔嘛。 最不赚钱的是一汽轿车，一台挣12块钱是吧？ 对， 120块钱。 一汽是一台只赚27块钱， 27块钱。 对， 然后海马是一台赔。赔 七，这应该是单位，我看应该算 71块钱， 71块钱应该算是 啊， 嗯， 然后夏利一台赔600多， 嗯，差不多是这样，这就太惨了，真的，我们一说到这个，哎呀，一说到这个一汽，其实真的让人觉得，既想说它，又拿出来的时候让大家 没事儿，那这一汽其实叫车也卖不了多少辆。也大家也不用担心，但反而说，我觉得有几家企业还是有值得我比较关注的。你看北汽的就是单车利润率正赚的很少，长安单车赚的很少，长城赚的很少，上汽集团赚的很少，就这些都是十几名开外的。就其实他们就证明，他们单车利润率少的话，他们花的钱和银子还是十足的。但是吉利既挣了钱，而且这些年产品做工和很多东西供应也上得来，这点让我是觉得他们几家要学习的地方。 嗯， 能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就是人家产品做的跟你差不多一样很好，但是人家钱比你挣得多，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单车你想过没有？ 嗯， 对吧？就是人家，我觉得吉利这个本事就是赚的钱是本事赚来的，然后后面几家呢是需要努努力力向人家学习如何能够把这个尽量保证质量又同时又能赚到钱的这个本事学到。 嗯，这突然看到了啊，这里面得给更正一下，有一个刚才口误说错了，真是不好意思。 咋了？ 就是刚才说的最赚钱的是戴姆勒，它是单车利润达到35000，刚才说到国内最赚钱的宇通客车内不可能是46000。怎么可能还比奔驰高呢？ 哦，那 应该是 4600， 应该是。 哦， 这个更正一下，这个刚才看错了。 哦 ，I'm sorry， 我们这个对不起，我们两个学工科的男生。好，那这段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赚的最多的是，戴姆勒集团，那赔的最多的是一汽夏利。好，那这一段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呀，接下来再说一家比较倒霉催的企业啊。 嗯，这期话题似乎稍微有点沉重啊。 为什么？ 稍微有点沉重。 我觉得应该啊。 你看，又是召回，又是这个赚的最惨的国内的， 那更惨， 又一个 更惨。我跟你讲，福特再不想一想，就不要在中国卖了。 嗯， 福特这3年来，我简直我没见过什么车。 还真是，你说这个，你看看周围很多人啊，除了一些。剔除掉那些忠粉，就是说对福特这个品牌情有好感度的这人不算。那么身边的朋友， 你跟我说说福特的忠粉都喜欢福特什么呀？ 他是福克斯，真的是福克斯，他是比较。 你知道我认为福特就几款车吗？ 就几款呢？ 大概三四款 。嗯，对，一般想到就是3-4款。 我现在在头脑中，福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ST、RS， 嗯， Mustang 野马， 嗯， 然后再往前。 翻翻历史，福特历史当中 T 型车，其他 嚯，就你就翻到第一页去了，还翻呢？ 那不再往前，人福特也是挺挣钱的，好吗？但就是，我不是说福特这两年怎么的是，就我是觉得福特在中国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嗯，咱们还是借着新闻来说啊、 哦。好嘞， 这个呢是福特在华的业务税前巨亏。亏损了4.83亿美金， 嗯， 利润照去年的话几乎是少了一半， 嗯， 所以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了，也需要他们的警醒。 警醒啥呀？ 好，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先上大福特，大福特这两年就没有推出拳头产品，对吧？没有大拳头产品吧？ 嗯，还真是， 是吧？没有拳头产品。好，大换代没有，小换代也实力不足。二，国内更是少之又少的没有产品更新，我等了快3年了，就出来一款福特斯，然后出来我认为唯一有个亮点，多了个旋钮换挡，没了。没了，我的天，我的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正常一款新车上市，如果说你看领克随便一款上市，铺天盖地，各种版面媒体全都争相报道，福特这福克斯出来我加一起没看过超过10篇报道。连个朋友圈刷屏的都没有，我的天哪！ 这个你这一说啊，还真是，突然间想到了，福特最近可能确实淡出了我们的很多视线之外了。 这还仅仅是他们走向万丈深渊的第一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第二，还有一家不太上进的合资企业。 我明白。接着说， 就是长安集团吧。我就始终觉得他们不想造车。不想挣钱， 这你这意思我就明白了，就是人家都说强强联合啊，他们是弱也不叫弱弱联合，就是不思进取加不思悔改， 就我觉得俩倒霉蛋凑一起了。我跟你讲，中国这两年汽车市场翻身多快啊！ 确实， 3天，我跟你讲，一年之间没有两款新车出来， 平均一天，那次我看了一个是平均一天可能就会有一款新车吧。 对，你想，除了新势力造车以外，包括中国的很多新的合资品牌都在怎么想，消费者需要什么，我给什么东西。就你这 update， 就这更新速度，这3年踹出来一款福克斯，然后还不一定让人觉得好卖。你玩谁呢？你福特经销商，我跟你讲啊，现在最烦经销商看福特都烦。我卖还不卖？不卖挣不着钱， 还得卖 怎么卖？ 还得卖下去。别说啊，这个就喜忧中看喜。 我那天我打车，我打着一辆金牛座，我喜极而泣啊！我跟你讲， 怎么的呢？ 我还有人买福特呢，你知道我这种感觉吗？能理解我吗？其实我今天刚才 我们去采访两个这个刚刚买福特车的车主， 我 来来好好看看他是什么。 我刚刚说这番话，可能大家伙听着酸，但其实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从业者来讲，我心里边是不得劲儿的。我不希望你福特出好东西吗？是你真就不出？我想说你好，我能说得了吗？对不对？还有福特的消费者，你也别觉得我说你用福特你就倒霉，那谁让你当初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思进取的厂子呢？ 刚才我说啊，那意思就是说，从他的不好当中也要看到一点人家的这个好吧。 举个例子， 就是 让我尝尝。 我觉得他这个锐界卖的还可以， 那就更不思进取了。那这我觉得这你相当糟糕 的。为什么呢？你没觉得现在这个国内的大五座或者五座和这个七座 SUV 中大型的？都愿意拿这个锐界作为一个标杆， 那是没得选。第一，永远是汉兰达。第一，永远是汉兰达。然后汉兰达为什么不出版面报道？不出什么？不着急，我产能都跟不上呢。你爱买不买？锐界是这个状态吗？不是吧？ 可能还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车还行吧。从我身边周围看，就小区里边好多好多人开的这个锐界。 我对 SUV 有点偏见，我对福特有点偏见，那请大家原谅我。但是真的是福特这两年出的东西太少， 确实它是有问题的，不然的话就不像新闻说的它的利润巨亏啊，亏了这么多。 是的， 所以我们也真希望在国内市场福特能够赶紧引进一些特别有实力特别有感人的这种产品进来。 我明天打算过两天做个选题，我同样的价钱我为什么不去买领克， 就是 我去买福特。搞两辆车来，看一看。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开福特车的朋友们啊，